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伸懒腰，就太辜负这段旋律了。来自布衣乐队的出发，出发吧，别忘了带上你的吉他，别忘了带上你的朋友，更不要忘了带上你的梦想。在每周我们都应该调配一下心情，换一种状态来再一次出发。同时这样的纯真还会有在忙碌之余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感情当中的一些纯意，那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和品冠，明明很爱你，在早上的8:05向你问好。 小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 还是当年的旋律，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现在是早上的8:09，音乐加速度在此刻向你问一声早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12年的爱尔兰最受欢迎的乐团 The Script Hall of Fame， 它里面有一句曾经被改编成中文的歌词，叫做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OK， 来听到这首歌，继续要为你分享在今天周末早间的出行歌单。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beat the war. You can talk the guy go banging on his door.

9月13号，阿什肯纳奇将再次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俄罗斯作曲家作品，带领我们去感受一股欧洲民族主义的音乐之风。订票电话6655-0000。再来关注中央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昨晚闭幕，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专场作为闭幕演出与观众见面。闭幕式当晚，中山音乐堂大厅举办艺术节照片回顾展，同时为观众抽取赠送2019年的艺术节门票。而今年艺术节持续了58天，演出平均上座率保持在 90%， 十个夏令营共迎来966位小营员的参与。首次举办的朗诵吟诵夏令营在开始招生一个月即爆满73人，名家讲堂活动有4000多人聆听。最后我们来关注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演出将于9月7号到9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音乐会将以契合奥运人文景观的奥运号角作为开场曲目，激情燃烧的岁月饮酒歌将音乐会气氛不断推向高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零点到九月三号18点，由北辰西路与大屯路交叉路口，经大屯路、北辰东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北辰西路至北辰西路与大屯路交叉路口以内的区域道路，除了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经大屯北路、大屯路地下隧道、汇中路地下隧道、北辰西路、北辰东路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在早间的8点34分，音乐加速度。今天我们来听点不一样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牛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牛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 的歌声震颤的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莫文蔚早期是唱伤情歌出身的，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颗摇滚的心，而且特别喜欢飙高音。07年这张专辑《回味》算是满足了莫文蔚对于这些不同曲风不同音乐的尝试和探索吧。总会有一些歌手当他一出场的时候给我们的既定印象就是那些伤感那些爱情，但是我们忽略了他们声音当中的那些不断的行进感，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杨宗纬《歌未央》。 什么时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这时行囊都在停住，要我珍惜在绿地的时光，然后又开始各种热闹，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在寻找所谓的地久天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走在滨海大道上坐在车里面然后把头探出窗外的感觉。当然我不是哈士奇啊，不用吐舌头了。好吧，接下来呢你走到哪里了，我们来进入音乐快车道，帮助你慢慢的提一下速，来听听快节奏的歌曲。 音乐快车道， 首先要来听到的是在这个今天为你准备的出行歌单当中的好心情，希望这样的歌能给你带来一个不同的周六早晨的状态。 是 1998年的 Coco， 1998年的好心情，那个时候就在许美静、许茹芸在唱伤情歌的时候 ，Coco 已经率先开启了一道这种舞曲的风潮。而现在呢，我们听的音乐风潮已经不再一样了，不再频繁的提起张学友和杜德伟这一类，而是像《房东的猫》，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陆先生乐队的《能随心情来听歌》。 能随心。

黄龄的嗨歌，一首我们每每听起都想跟着嗨，但是很难把它唱出来，在 KTV 总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歌曲。当年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第一季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绑着辫子的男生把这首歌翻唱出来之后，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我印象中好像是四位。他在后来的时候还要专门为这样的节目唱了一个主题曲。我们接着来听听张伟用他的非常具有魅力的高音带来的这首《为梦而来》，在9:06为你送上。 来吧，带着你的歌声为梦而来。Come on baby, never get lazy. You know we'll be key. You gotta be ready. New cancellation, forget inspiration. Open inspiration, I'm tell this nation. 时光它总是匆匆，就白驹过间。青春它如同流水，无法留恋。也许你依然年轻，还不懂伤感，别等待岁月如梭，沧海桑田。每一年每一天，如一线之间。 No cancellation, desperation。每一刻每一秒都无法预言。 Vacation, inspiration。 我知道执着的你在一直期待。 Superstars。 期待着点亮梦想的那一个瞬间。 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这么多年我竟然一直在寻找

anything, nothing at all. Woohoo, woohoo, nothing at all. Woohoo, woohoo, nothing at all.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心失而跌倒，哪怕会沾一身粪土，跌了再起翻身当心操，趣味人生必达到。有听说不倒勇士不老，也听说身躯不会倾倒，凭着智慧转换心态，训练有素，转眼烦恼全无。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冲锋的路，处处都会有路，有与你同途。若是遇着荆棘，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弯路。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会有运到。 人生当中的那些美好都是非常短暂的，而我们也是为了这些短暂的美好在不断的坚持，在不断的向前走。很想跟你分享，这是来自谭咏麟的趣味人生。以往做事情总喜欢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一下状态，改变一下心态，我们要从有意义走到有意思，争取把生活过得有趣一点。在接下来我邀请你，此刻你只有两个选择哦。第一，要么就是把收音机音量调大，跟着一起来摇头晃脑。如果说你没有在开车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摇摆身体。在9点24分，这首歌曲曾经在网上非常的火，你一听旋律就知道了，来跟着一起跳吧。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准备啦。 Argentina, tú me traes los Buenos Aires. Tapo de

继续我们来走在路上，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也是翻唱改编的一首旋律《复刻回忆》，在今天早间音乐加速度当中为你分享出来。我是思萌，不一样的声音带来你新的体验。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时间，改变自己，改变规模，改变小径，要一起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默默改变自己。 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是要在注意速度，同时要避让行人。那如果说你刚刚觉得这首歌曲改变自己的速度还不够快的话，接下来我们请出艾薇儿，请出她的烟熏妆，请出她的 girlfriend。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里面是画面是在一个游乐场里，周末两天有没有去游乐场的打算啊？